请动动让梨。我把这胆小啊，动动好猛的重量动动铁刀之际杀了长门张，水军头目还了毛寨之境，二人之战岂不是一夕呀、啊哦、那曹操忽然中目之际杀了长门张，水军头目还了毛寨进战国啊，此事当真 当真， 果然果然。不知天赐儿子本帅破他水军是了无有意 是啊， 我想此事万一将官不知，我这幼稚唯有那孔明， 孔明 啊，他也未必知道啊，不料他也不知啊，是我有天 动动有天 之不相称。 仰慕之。至少妓女若扮先生，便遭十万狼牙，此乃国为其之了不起之了啊！ 都督见闻，量则愿当效劳，亲先立得起，不管要皮也能少不得一点。 哦，先生，真情仅仅一月之期。 一月啊，多了。 日子不月 吧？ 多。先生，这千里是不能再少你了吧？ 万多年。 日子请先生自言语气。三天不息。三日无见呢， 我远敢遵令啊！ 尊重是有时也的， 愿你尊重我， 先生千里。 将军随俺来。 治官都以任用的天下的贤士，万不与我天去咋何去？ 哦，告退告退。 他二人官临司长，这么都督反倒是真，我分明是也，凡什么是事也？这是什么缘故啊？哦，我命本国居国先生编辑林本正史，真假难分辨，好答问。 将他来，他二人乃是大相府真见的，不带家眷，岂不是诈？ 哎呀，如今老将军之高见， 都督夸奖。 让我不带家眷吗？就是诈。 不知有人诈降我东吴，我都这无人诈降呐，我操！ 细作之二目，这是老将军你的吧？是之难得我 江南从来受督府三十后恩，满说是受不些苦心，就是分身碎骨，理所当然。 将军果有此心， 有此心， 朕乃社稷之臣，请上奏无一半。 原来 将军不是俺的敌人。 乡。 要紧的事情，昨日在帐中夸下海口，实现三女早起十万只狼牙尖，事到如今你的剑在哪里啊？怎么不叫我替你担忧啊？ 万有此事啊？怎么没有啊？我倒忘怀， 哎呀呀，他倒忘怀了啊。 我们算算力气， 算算力气。 昨日 一天， 今日 两天， 今日 三天，拿来 什么？ 十万只狼牙尖呢？ 哎呀，我是一只也无有啊！ 怎么你一只也无有？哎呀呀，这边怎么吃啊？ 啊，大夫，你要救我一条、 哎呀呀，起来起来起来， 哎， 事到如今 啊，先生， 我倒有一计在此，有不告的，倒不如下一小舟，你呀逃回江夏去吧。 奉子之命，国德将来，同心可逃，到此一事未成，如何回复母子？我走不得， 走不得， 走不得。 哎呀呀， 哎呀，这这这这。 啊，先生，我倒有一个干净绝妙的好主意。 原要干净绝妙的主意， 倒不如你呀、 啊， 投江死了吧。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你救不了我是可，怎么叫我死起来了？哎呀，这是什么朋友啊！ 叫你走你是不能走，叫你死嘛又舍不得死，哎，叫我露宿为难呐、啊！ 大夫啊， 大夫也救不了命呐、啊！还不错啊， 你把我将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让我怎样行呀、 啊、阿弟啊，你划不了我这么好朋友啊， 这壮士本是你自己多生，为什么苦苦的你埋怨不休啊？事到如今倒埋怨起我来了，岂有此理啊。 救不了我，好，我也不难为你。王爷，这几样东西可以吗？ 不用介绍，就预备好了啊！ 啊，预备好了什么？ 寿衣、 啊、 寿帽、啊，大大一口棺材。啊、你死之后，成年起来送回江夏，交朋友的热心，不过如此了吧？ 哎呀，你怎么竟盼着我死啊？ 你幻想活命呐、 啊！啊， 活不了了啊！ 不是那样东西。 什么东西？ 喏，战场20支。 有。 军师500名。 有啊。 粟草1000担。 有。 青帛帐幔。 有。 锣鼓传声。 有。 还要备酒一肴席。 备酒则神呐、啊！ 少时到了周中，我要饮酒去路。 哎，三日无见，我看你还是饮酒啊，还是去路啊？ 你办哪？ 办哪？ 办哪？ 办哪？ 十万点夜间，雁门早就吹风哟。 只能顺马追追走啊，何况是我了他暗香苦味疼，怎知道我苦衷你没有喜乐，要别见大家疼啊，此心此恨等到桃江边去把剑收。请庄庄你决定安排一条请先生到江边，你几个能不能走？ 哦，完不了，站起了， 走走走 啊！哪里去啊？ 随我到州中饮酒去 啊！我不去，我还有公务啊！ 你来呀、 啊！我不能去啊！ 你来 啊！我不能去啊！慢着些！哎呀呀，慢着些，慢着些！哎呀呀！哎呀呀，我不去啊， 我怀念公路啊， 心伤痛。哎呀呀，我不去啊， 心伤痛。 哎呀，江伯爷能去的要去你去，我是不去，打了扶手、 慢来慢来慢来，开了船了下不去了。 怎么开了船了、 开了船了 下不去了、 下不去了， 我鲁肃的性命就断送你走了。 是小王， 你杀死这难吗？看天不老 小的哥啊，指点导游 啊， 就算远到此城去过去哟 啊， 如今在手中啊，浑身胆抖 啊， 把心灵当儿戏，他全不担了。 哎。 可往何处而发？ 往桃荫而发。 来， 马先生，你这个人有什么风病吗？ 什么？ 桃荫也能去的，我是不去啊。 马来，船到江心，龙不中岸了，你下不去了啊？ 怎么下不去了？ 下不去了。 怎么样呢？ 吃酒啊？ 吃掉啊， 诸葛亮啊，怎么样啊？ 我鲁肃待你可是不错啊， 本来不错啊， 怎么你临死还要拉一个垫背的呀？ 吃掉什么僵话，请掉啊。 拖着我鲁肃的性命不要啊，我就教你这个死朋友，来吃掉我！ 不吧，管大夫放宽心，一同饮酒，我和你那娘我当明天来哟，来到草原。 吩咐擂鼓纳弦， 擂鼓纳弦，有请丞相。 我日， 中午之中擂鼓纳弦， 主米将将军奏旨，吩咐了晋江守约千万众，乱箭齐发， 乱箭齐发， 好。 告退前交， 就是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怎么见， 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怎么见。 对对对对， 大夫请来，大夫请来，这大夫请来呀。 哎呀， 原来是孔明草船借箭， 是 吩咐众将驾大舟追赶。 那陈公啊，他是顺风顺水，赶不上了， 赶不上了。又中一计， 下次不中就是了。 事事方凑巧。 着着让人告， 失去十万金， 明日再来找啊。 从此你休多口。 丞相啊，事事你要谨防。 此事啊，机会在你一人的身上。 在我的身上啊，这个桃荫中之事啊，实在的难办，难办得很喽。 哎呀呀，先生，你怎么知道昨晚有此大雾啊？ 为谋事的，不消片人不地地里，岂不是庸太子？我早已了得，今日有此大雾，故而甘心暂停，恭敬将我四万班。共享无聊，不该居不应收。他明明是要杀我，却是小弟焉能哄我杀呀？ 哎呀呀，我哪里晓得呀？ 哎呦，看看有多少吊皮， 此去破头剑十万有余， 十万有余可以交得令了吧？ 交令呐、有我 只你不提我担忧啊。 我提你担的什么忧啊？我服了你了啊。 服我何来？ 服你的好阴阳，好八卦，好大的胆量啊。 我也服了你了 啊。你服我何来？ 服你在周中饮酒的时节，你就是这样 取消了。怎么样了？ 他呀，他早起了哦。 他是怎样到达？ 都督与我平等。他孔明吃得进去，一日也不慌，是两日也不忙，等到三天也不用我国的兵粮，他是用战船二十四，粟草千担，千把丈满落户船门，北船上三十名水军，四军十分是半将大雾，群尸草民，水库那些那曹操是只是都督前去偷人贼来，吩咐乱阵七万贼来，十万人到来偷他来。哎呀，孔明啊孔明，你真乃神人也呀！哎，算得个活神仙呢。 吩咐军政司查点数目，有请。 哦，是是， 有请活神仙。背得有钓鱼先生火攻， 好饶两位大夫陪 练身板。先生 多多心曹操， 命不万事中，连我三个一滴，非一朝一夕可破，若令众将各带三月粮草准备于地，先生看是如何？ 都督的高兴 该万达。将军为何阻令？ 满说是三月两朝，就是三年也不及时日， 一念之间， 若破得便破，若破不得，只好以张子不知言，解甲刀割，拨面相朝。 从今奉职工之命，多边破朝，敢有大言相朝者，立朝。 从随孙伯父开启创业以来， 今已三十，哪见你的黄口如我死今当两军相敌之地，如敢出现宣军兵，不但有手难以所中，怎老子不少 有有 三七发来 啊啊 将军只在一旁亲那阴那干那你没有吃过酒啊呵呵他二人一个远大一个远雅与我什么相干呐 啊实在上的人儿有远雅大的是你远雅大来来来来我大夫大夫啊大夫他二人是一级呀 啊我又是一级 一级呀 他要请教请教什么级呀、啊、大夫啊他们人间第一次苦如之地正在中国开火安同交集黄风不成文无极不是家庭天风心情不是不恐 原来你吃啊周公金川将临有日很 太帐中，多蒙边神将廷当面谢过。 敢老将军与都督有仇？ 无仇。 有恨？ 无恨。 既有仇恨，公之受此，不必之空谨慎。 哭什么？ 哭如不知地。 哎呀！既被先生看破，只是无忧，心图胆裂之人，取之逃隐，天取下士，不也是枉然？ 吾看此不才，情愿天取下士。 先生是真心， 是真心， 并无假意， 并无假意。 请上奏我一拜， 此就不干。老将军即可休止， 待我来休止。 听众朋友，京剧《群英会》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黄桂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女起戒》。

春秋佩。 最后请听即将。